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阿 Mika。 啲人话我讲嘢太快，我而家慢啲啊。咁今集咧系我哋轮住嚟阵系列嘅第二集，等等等等。仍然坐我隔篱有好靓嘅 Clara， 咁佢系啦，好温柔嘅 Clara。咁今日我哋上个礼拜嘅底轮震到你哋，大家点啊？觉得系咪好正咧？咁我哋唔好俾佢停。咁就讲埋落去下一个物轮，下一个物轮其实都好紧要。下一个物轮呢，我哋就叫佢做磁轮啦，因为其实佢有好多个名嘅，叫做生殖轮啦，都或者都会有人叫佢做生殖轮嘅。咁磁轮或者生殖轮啦，咁其实英文就叫做 sacral chakra。咁其实讲来讲去都系讲緊我哋肚脐下方嗰一个女性嘅话呢，就会有女性嘅生殖器官嘅一个地方啦。就算系男性嘅话呢，其实都有好大部分都会影响到嘅腰啊、膀胱啊所有嘅地方嘅。咁而呢、這个磁轮点解咁紧要呢？因为其实佢系储存住好多嘅情绪喺入面。咁同埋除咗係同埋媽媽，我哋喺媽媽個肚度十月懷胎啦，就 actually 就係住喺嗰度住咗十個月㗎啦。咁你其實佢係一個孕育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嗰度咧，好多时咧，除咗话我哋 M 咧会痛啦，系咪啊？ 系。 咁其实好多时就系因为嗰度嗰方面嘅嗰度嘅能量咧，其实可能唔流通啦。咁但系有时痛到咧，我见到以前有啲同学系晕低噶嘛， 系啊， 好严重噶嘛， 要请假啊嗰时系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话佢影响我哋生活咧，绝对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啦。除此之外咧，好多时咧，喂，我哋成日都会话，喂，我腰骨痛。腰骨痛嘅意思其实可能都可能係会影响到嗰个位嘅，基本上。因为其实基本上呢、這个肚腹呢个位腰嘅神经丛呢，其实就係由呢、這个好大部分由磁轮去主宰嘅。咁你諗下，个个都话我哋条大阵紧要啦，尾龙骨更加紧要啦，咁、所以肚脐嗰个位其实都会好紧要啦。 嗯，冇错。系，因为我哋讲紧系咯，妈妈喺妈妈个肚生殖轮里边嘛，咁其实咧呢个系个生命能量啦。咁如果嗰度系有一啲嘅唔流通啊，或者一啲嘅塞嘅时候咧，其实系除咗影响身体头先讲紧系可能女性有经痛啦，咁甚至我哋讲紧系腰部嗰啲位置啦，亦都膀胱啦、肾脏啦都有影响嘅。咁而家甚至系有啲人话点解盲肠炎咧？咁佢比较容易有盲肠炎嘅， 咁系咩？ 系啊，上次有个朋友佢话，佢自己一路都冇留意过嗰个部分，佢屋企人咧，原来咧有几个人咧都有盲肠炎嘅， 吓，即系可能就系家族嘅 DNA 啦，咁你都系有一个家族性嘅阻塞喺嗰度咯， 系啦，佢哋发觉，咦，但系食嘢都好，即系好 regular， 之后都好正常嘅，点解又会有盲肠炎咧？原来呢个都有影响到咁样啦。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我自己就我可以有少少自己个人分享啦，又攞自己啲嘢嚟讲。咁其实 点啊？ 咁咩料呢？其实我系一个好敏感嘅人啦，应该咁讲，因为我发觉咧，我以前我个磁轮咧，其实比今日更加阻塞嘅。咁中间我做咗好多疗愈啦。咁以前最严重嘅状态就系咩咧？就会话我会情绪嗰方面好波动啊，因为其实可能会有一刻会好开心，突然间唔知。Out of the blue， 突然间有一刻咧，之后咧我又会觉得好抑郁嘅，个情绪个波动个上落其实系好大啦，呢个其一啦，其二就会系有一段长时间咧，我系想将自己隔离嘅，匿埋啊，因为我觉得同人哋相处咧会令到我觉得好辛苦，咁其实。好可能都会系因为呢一部分咧，其实系真系有个阻塞嘅。最另外就会可能会话会有一排都会成日发炎噶。咁譬如会点解咧？其实我发觉依家今日睇翻啦，嘈嘈埋咁咁多嘢咧，其实就系因为嗰方面呢、这个磁轮嘅能量咧，其实有一啲真系都几阻塞下。 咁所以会引致到我会有呢啲咁嘅状态发生咯。咁而一路我去面对呢样嘢而去去疗愈佢啦。咁其实到今日呢一刻咧，其实俾我以前已经有好大嘅改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话系咪唔紧要咧？我谂唔会唔紧要咯。 其实非常紧要啊，同埋喺呢个位置里边亦都系牵涉到一个 nurturing 啊，即系孕育啊嘛。咁系嗰喺个爱，一个喺母亲里边嘅时候系好需要一个爱啦，一个安全感亦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喺一个自我价值咧，嗰方面咧，亦都系会影响到啊。如果呢个轮位失嘅时候咧，头先讲情绪啦，咁呢个情绪咧，好多时都系嚟自对于自己嘅 self value， 我哋自己个自我价值， 哦系啊， 系睇唔到自己嗰个重要性啦。咁人哋好容易咧，呢、這个要会有个内疚感啦，或者甚至系好多都会关自己事咁样啊，自己做得唔够好啊，自己唔够价值啊，我嘅人哋点睇自己啊，咁嗰阵嘅情绪就会系因为呢一部分唔得畅通咧，就会显身到出嚟。自己爱自己唔够啊，咁系好多时都系咁样咯。 系啊，即系你讲得好啱啊。譬如话明明关我事嘅，周围嗰个人发脾气，跟住、 啊、 我就会觉得，系咪我头先同佢讲嗰啲嘢 trigger 到佢，或者我有啲嘢系咪做得唔够 perfect 咧、 嗯， 而令到佢向我发脾气咧，即系可以系极端到咁样嘅。 系啊， 因为系真系自我价值，你讲得啱。 系啊， 但系其实呢个部分你唔好以为我哋讲咁多负面嘅嘢系咁系点解咁嘅，但系记住。当我哋如果真系用得到呢一部分，我真系俾佢出翻嚟，佢嘅真我出翻嚟咧，其实呢一部分其实对我哋嘅人生系好紧要。点解？系因为其实佢系主宰咗我哋嘅欢乐、我哋嘅创造力同埋我哋嘅安全感同埋我哋嘅和谐。 冇错，阿 Mika 觉得非常之好。同埋一样嘢咧，我相信而家好多时咧，啲人唔系好中意去上好多嘅课程嘅， 增值自己， 增值自己嘅财富啊！佢哋就钱啊 ，money 啊，点解个吸引力法则？我哋成日都啲人话，点解成日都冇钱冇钱咧？咁其实喺呢个轮位里边咧，如果真系有失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自己自我价值，我哋会blame 自己啊，觉得自己唔好啊，唔够好啊，我哋就会惩罚我哋自己咧， 自责 嘅时候咧，其实喺呢个情呢、這个波动呢、這个能量之下咧，其实好多嘢都吸引唔到埋嚟噶吓，无论财富又好啦，关系都好啦，譬如头先讲同人嘅沟通啦，咁其实就算财富钱都系能量嚟噶嘛，咁亦都系嚟唔到我哋嗰度咯。嗯，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拥抱用得到我哋嘅轮啊，真系用翻我哋呢一个自己嘅天赋咧，你嘅创造力会无限啦。或者点调翻转，除咗一间阿 Clara 佢嘅声音振频可以帮我哋去疗愈呢部分之外咧，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好多嘢嘅，例如拥抱翻我哋自己嘅创造力。讲紧嘅创造力就系话，譬如好似我自己讲话，我画公仔或者我讲嘢嘅吹水啊、写嘢咁样。Anyway， 每个人都有一部分嘅创造力噶。其实你只要你愿意俾呢一部分嘅创造力慢慢去走翻出嚟，咁、其实你系已经疗愈紧自己嘅齿轮，即系我哋自己唔系一定要靠外在嘅因素先至可以去疗愈咯。其实呢个系好紧要。 系啊，我哋要相信我哋自己嘅能力。好多时我哋将个能力咧都系假。预咗俾人哋去喺外在嗰边咧，去揾我哋自己嘅 power， 我哋嘅能力。其实如果我睇到我哋自己里边可以创造好多嘅可能性，我都可以帮自己去创造好多嘅能力嘅时候，因为呢个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就有噶啦，而系只系唤醒翻呢个能力，可以讲系唤醒翻嘅时候咧，发觉啊系，原来我自己做得到嘅。跟住你呢一份嘅能力，佢系会慢慢放大，佢唔系一比一，唔系一加等于二，可能去到十啊、二十啊，佢放到好大。但系就嗰点，你点可以由一个睇唔到嘅可能性里边去到睇到咧？咁呢个就系个 unlock 啦，要去解锁、解扣啦，因为解码啦咁样。咁所以我记得当其时咧，如果好多譬如我自己都有做啲疗愈，即系帮 client 做啲疗愈工作啦。佢哋觉得自己一样都唔得嘅时候，佢哋无论做任何嘅工作，就算佢老细话俾佢听，我想升你啊，我想下个月升你做主任都好啦，佢都唔敢接受呢个 post 噶。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就系因为你自我价值啊嘛，我唔敢孭啊，我孭唔起啊。就算你 OK。老细睇得我起，我真系升咗上去。 自己唔觉得自己做到噶， 自己唔觉得自己做到啦、啊。其实你会觉得你升咗上去，都会觉得自己 唔舒服噶，周身唔聚财噶，格格不入噶，咁影响完全影响你嘅最后个结果，系因为你自己嘅价值观影响咗你工作上面嘅结果，唔系你做唔到，其实人你都睇到你嘅才能喺度， 但自己唔肯去相信，就算啲人话你得噶，你得噶，跟住你自己有把声音就话我真系唔得咧，同埋就算你读咗几多嘢都好啦，你会不停咧，任何嘢你都想继续去进修，去读啊，去读啊，有啲人咧系不停咁进修好多好多唔同嘅课程，因为觉得自己唔够。足咁喺呢个觉得自己嘅价值不足里边咧，亦都反映到出嚟咯。但如果你揾翻我自己嘅能力，啊唔系，原来我自己系足够呢个能力嘅时候，呢、这个就可以将佢发扬光大，将佢照射翻出嚟。咁我哋里边就会有喜悦感，同埋我哋会快乐。咁身体嘅细胞，嘣嘣嘣嘣，见到我哋个情绪去好快乐嘅时候，身体相对嚟讲都好似个镜子咁样，都会好快乐同埋好健康咯。 系啊，咁就系你自己开展自己嘅人生咯，应该咁讲。其实啲门喺晒我哋侧边，问题系我哋愿唔愿意去接触同埋去开咧，同埋相信自己去开呢一样嘢咯。即系唔讲话对我哋身体对应其他唔同嘅器官嘅影响啦。咁情绪上其实已经好影响啦， 好影响， 好影响，因为佢住咗 水，系啊系啊， 佢系负责水噶嘛，同埋直觉啊嘛，同埋佢嘅感官系味觉啊。咁你又话？即系如果你用完全去享受你嘅生活，用你个口腹去食嘢，你感受个开心啦，呢、这个情绪啦，你已经令到你个身体嘅细胞去开放咗啦，即系愿意去开呢样嘢啦。咁所以其实你就所有嘢你慢慢系开咯。我唔系叫你一次过开晒100道门啦，我谂我哋真系顶唔顺啦。咁但系俾自己有容许自己去逐步逐步去打开自己嘅秘密咯。呢、这个秘密系你嘅宝藏。 冇错，所以我哋要去拥抱我哋自己。首先，我哋要让呢个嘅轮位可以打开，我睇到我自己嘅能力，咁我哋就会更加可以释放到我哋自己里边本质嘅才华，我哋嘅天赋。 系啦，咁我哋唔好讲咁多啦，不如我哋依家就开始我哋嘅声音振频嘅一个疗愈啊！咁我哋有请 Clara 继续以下嘅时间帮我哋去打开我哋嘅齿轮啦。 好 ，OK， 打开啊， 系啊， 好啦，咁我亦都系邀请大家俾自己安静落嚟，坐一个舒服嘅位置啦。咁亦都系提醒大家，如果喺街嘅时候。都找一个地方是安静下来就开始听这个几分钟的频率的疗愈啦。是啦。那我们今次呢我们因为是磁轮和生殖轮啦我们就要专注在我们肚脐大概落两至三寸的地方那个位置。那是一个橙色的能量。那我们放松我们整个身体专注在我们的呼吸。我哋预备开始啦。继续鼻吸鼻呼，放松我哋嘅身体，专注喺我哋嘅齿轮。 上来的发的胸中不得有夫人的谁把爱爱带呀外爱这不人的爱爱的什么带就不如白呀带呀白呀晒买呀就不瑞的飞呀上不来的爱呀外呀穷不如不悲就白呀又白就白呀又白就不如白穷不如人的白呀白呀白呀呀 阿爸来拜上不读人拜拜呀呀又拜又拜中不瑞拜眼的山不人的爱呀的手让拜来拜拉的上不得拜拜晒拜爱买带呀拜哦拜收拜呀买就不如地上不认得眼泪上不认得爱呀拜眼动出拜呀买哎呦拜小不如的背啊没有的小不如的白阿不如的小不带眼的如人不带有白阿的小不如的不如的白阿小不如的爱的白哎呦 my 中白带山白带买饭要对有白眼都不摘胳膊上不认得哎呀服了上不认得白呀买带上不认得哎呀妈的白呀上不带胳膊痛不上不认得白呀饭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上不带上白上白上白上白上白上白上白 Oh my Oh my Oh my 拉肚背手拜拉拜上拜拜中不拜中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中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继续让能量在身体那里一路流动专注翻喺我哋嘅齿轮，沉沉沉，继续专注喺我哋嘅齿轮，让能量注入。 唔该 ，Clara。咁大家系咪觉得好舒服呢好 relax 咧？嗱，我自己有少少个人嘅分享啊。我觉得咧，头先咧就好似有个小朋友喺我隔篱咧，一路喺度啊玩紧啦，唱紧歌啦。我系 feel 到嗰、那个啊。innocent child 或者叫 inner child， 即系应该咁讲，就系一个好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咧，佢喺度玩紧咁样。咁呢个能量就俾咗呢个感觉俾我。咁其实系对应翻我哋嘅齿轮噶，因为齿轮其实我头先讲过啦，其实系主宰翻我哋嘅喜悦啦、欢欣啦，同埋我哋嗰、那个天真性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咧，社会上面生活咧，我哋惯咗去咩事都要好认真，即系无论工作上啊、生 生活上的层面变得太过认真啦。太过认真是咩？认真你就输啦嘛，大家都听过巴打讲㗎啦。咁所以呢就冇咗呢个天真性啊。其实磁轮都系主宰返我哋呢个天真性。而呢个天真性其实就 系 个喜悦嘅由来。 嗯、 因为唔使太认真，即系其实简单啲，你见到小朋友基本上系玩一日，其实就 系 好开心。 好开心噶啦，已经系 好开心。而其实我哋听落好似呢个系无关痛痒嘅件事，但其实我想讲翻呢一样嘢，先至可以最简单直接咁帮我哋带嚟我哋嘅丰盛。即系我唔讲有几咁开心啦，带俾我哋嘅开心啦，开心系一个最高嘅能量，开心。比欢欣比起比起爱呢佢嘅能量系更加高。咁而系如果每一日我哋将自己包围住呢个开心嘅能量，咁你试问有几多新嘅机遇会带到俾我哋，而呢啲每一个机遇都系一个丰盛嘅来源。咁所以其实你咪话有记住，有人问我点样攞100万，咁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哋听到几次啊 ？Clara 呢个磁轮嘅声音振频咧，我觉得可以帮到手。咁同上次咁讲啦，都要提翻你哋啦，因为其实听好似一个唱歌咁，但系其实一个能量嘅流动嚟嘅。咁而为咗容易啲令到呢个能量去融合翻我哋嘅身体咧，咁请大家系饮多啲水啦。咁如果你话可以听无限次都得噶，咁因为你系令到因为其实我哋身体要储存一个记忆噶，有一段时间去令到呢个记忆系完全植入我哋个细胞里边嘅，咁所以重复咁收听呢一个振频或者音乐咧，其实系将呢个信息啦去植入翻我哋呢个细胞度噶，唔系我讲噶吓，啲 biochem 嗰啲人讲嘅，系一个科学家讲，啲科学家讲，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连续咁样慢慢去收听翻呢一段嘅录音。Clara 嗰段，咁去令到你嘅身体慢慢去融入呢个新嘅能量，咁希望带俾你一个新嘅生活啦、新嘅视野啦、新嘅身体啦、新嘅机遇会带嚟你哋嘅生活度咯。咁Clara 有咩分享啊？我抢住个麦讲咗咁耐之后。 咁我就係淨係提提大家啦，咁你哋可以譬如你每一天一个忙碌嘅一天之后，咁你臨瞓之前可以俾自己即係定定同自己相处啦，一个短嘅时间，咁你可以听咗呢个嘅录音啦，呢个振频啦，即係激活返我哋里面内在嗰个嘅轮回嘅元素啦。咁譬如上次去底轮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专注翻喺底轮个位置，同埋有个颜色。咁人哋呢今次就系磁轮个位置啦。咁你哋每次听完之后，咁你哋可以跟住俾自己身体去休息，就让佢自动流动就得噶啦。咁同埋真系饮多啲水啦， 系饮多啲水啦。咁、okay. 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 好啊。 我哋下次唔知讲边个轮位咧，我哋下次先再讲啦。咁你哋有咩嘢意见，咁欢迎留言嘅。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个唔同嘅脉轮啦。拜拜， 拜拜。